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Don't need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Oh,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 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仁恩奇乐活玩家。 人生决定真係好难做，即係尤其是我最近都发现我同我太太呢要做好多呢一方面嘅决定。 例如呢，帮小朋友揀边间小学好啊， 当然就 是啦，边类型嘅小学啊。 最重要係呢一个阶段呢，呢个决定要做得啱。有时候我感觉到个压力呢，哇真係，因为你好怕啦。第一就係，我哋又要视乎返我哋嗰个嘅即係状况啦，你要考虑好多因素㗎嘛。即係就算话哇间学校唔错喎，咁但係你又发现喂嗰、那个即係位置又距离屋企太远，即係坐车又辛苦。 一系就学费贵。 啊，学费啊，洗费啊，一啲垃圾费啊，加埋加埋，又究竟个开支会唔会大咗呢？咁咁啊，有啲近啲嘅话，又唔知话，诶，嗰间学校好似相比之下，又诶，冇咁好、啊，即系嘅学习环境咧，就对佢嚟讲可能冇咁适合咁。咁啊，即系喺度头赤紧啊，应该点样拣呢？因为你知啦吓、啊，有啲学校可能你一读就唔知道六年嘅，啊，有啲可能所谓啲龙校，你知啦，就升到上去啊。咁啊，系啊，中学都完埋。之后真系如果咁好彩有机会读大学先知话哇转个学习环境啫咁咁啊所以咧其实呢一排都真系谂咗好耐啊又喺度左度右度啊咁都其实几头痛噶 系咁但系咧好多时即系唔单止系帮小朋友下一代尤其是会紧张啦我哋日常生活即系就算系拣早餐食咩都好啊入到去茶餐厅 A B C D E F G 咁多个餐嘅时候咧唔、知道你身边有冇啲朋友系真系 有呢个选择 系啦我有朋友佢直头系。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今日几多号咁就数个选项即是例如今日是12号嘅咁我就点指冰冰点到第12个嘅时候呢咁我就揀嗰个啦。 喂但係咁我有时候好捉虫喎。即係我都听我有啲 friends, 即係又系咁样有选择困难症啊。跟住后面话即係揀个号码啦即係无论个号码系今日嘅日子又好啊星期几又好啊咩都好啦。 lucky number 啊。 总之系啦佢就会扭个 number 嘅。咁但你撞正个 number 如果砸中咗是嗌一碟菜嘅话咁唔通你真係嗌碟菜就咁食就算喎。咁即係嗱呢个因为我有 friend 真係试过捉虫但係我又明白嘅有啲朋友呢真係有呢个选择困难症起上嚟嘅时候係真係揀唔落手嘅。即係呢我见过有啲朋友呢同佢食饭係会猛嘅。点解呢因为大家坐埋一张台度啦咁攞住块餐牌啦嗌嘢食咯喎咁唔使等我你哋嗌先啦咁好啦咁我哋嗌啦嗌到碟饭都嚟啦佢都仲未揀到。真係试过一啲咁样嘅状况。 咁最尾点啊 咁最后尾咪帮佢揀囉问佢话想食啲乜嘢嘢啊咁咁佢话食牛啊咁咁咖喱牛啦咁跟住后尾吓、咖喱牛係呀唔好再諗啦就嗌咖喱牛唔该。即係真係咁样。咁但其实佢真係啦佢本身唔系介意食咖喱牛。但係我哋后尾喺度大家研究讨论嘅时候点解佢会咁难揀呢佢就係原来好怕呢好多时候呢揀咗嗰一样嘢唔系最想食即系 the best is yet to come、哦。即系好多时候啊咁如果搞你咖喱牛啦佢唔系介意食咖喱牛啊其实咖喱牛可能本身都好 alright 嘅都好 ok 嘅 ok 好正嘅佢可以食嘅。咁但系佢好怕嚟到之后佢发现隔篱啲饭香啊。 哦、 即系忽然之间咦人哋隔篱嗰个吓、炸猪扒又唔错喎。再望我隔篱嗰个吓、梅菜蒸肉饼又唔错喎。咁后来发现原来今晚我想食肉饼喎。咁嗱往往佢就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所以当佢去做一个决定嘅时候佢唔想自己后悔。即係唔想自己点解我嗌咗呢个早知就嗌边个边个啦。咁所以当佢决定嗰阵就諗好耐啦我今晚我好想要啲乜嘢先。咁系咁重复问自己呢个问题。但佢又答唔到喎。 我究竟自己想要啲咩呢？我自己都唔知道，於是乎我揭個 menu， 尤其是嗰啲 menu 呢，如果係好厚嗰啲呢，好多選項嗰啲呢，就大鑊啦。呢度揭啦揭啦嘅時候， 揭到甜品都未諗到要食咩好。 因為你一路揭落嘅時候，唔係喎，呢樣又想食喎，T-bone steak 又唔錯喎，之後揭啦揭啦，喂唔係喎，今日食雞又 OK 喎。咁睇完一輪之後，後屘翻翻轉頭，其實我都係想食 T-bone steak， 即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出現咯，係。 係咁，同埋咧，我最近真係有睇過一個研究咧，即係同你朋友個情況係差唔多，即係發現咧有兩批人做過研究啦。第一批咧就係好容易就好快就做到決定嘅朋友嚟嘅。第二種咧就係要慢慢揀，例如買一樣嘢咧，佢要貨比三家，慢慢格價比較到咧一個我覺得最好咧先至落決定嘅朋友啦。咁佢哋就發現咧，原來慢慢格價比較完之後，咁实以为佢哋一定会揀一个心目中最好嘅答案，一定会最开心啦。结果又唔系，反而系好快就落到决定嘅朋友，佢哋个开心程度咧系好过你慢慢揀，揀到最后，揀到最完美嘅嗰种感觉。因为就好似你朋友头先所讲，会后悔啊，担心觉得哎呀，我揀完之后，我其实会唔会系做错咗决定啊？如果真系揀错咗嘅话，咁点算啊？咁样咁嗰个开心程度咧喺呢啲担忧入边已经系好快咁抵消晒。咁所以其实，开唔开心嘅话，会唔会反而系我哋做一个决定，即系爽咗先啊？会唔会系呢一种反而系好过你慢慢谂？唉，谂到最后天都光啦，铺头都闩晒啦，到最后都未必拣到一个自己最想要个选项同答案咯。 嗱，我谂睇下你自己系一个点样嘅心态啦，因为尤其是你讲紧嘅系买嘢，即系讲紧消费啦。咁啊，嗱，的确消费，大家都可能身边或多或少或者你自己都系呢两类人嘅是但一个啊。头先阿 Winnie 讲嘅一种就是早买早享受，迟买贵几旧或者平几旧啊，点都好啦吓。咁但系有啲咧，即系就会觉得，唔系嘅，我精明消费，我死人都要隔多几间，我要买最平嘅。但系坦白讲，嗱，我自己有时候个心态就系我系前者嘅，因为我觉得首先悭翻啲时间，第二就系你有时候你行多几间，你要谂一谂平几多先。我谂尤其是男人消费呢，好多时候你买嗰一样嘢呢，即係大概嗰个价格呢，你心入面有个谱㗎啦。咁我自己通常买嘢系点嘅呢？我因为通常我上网睇㗎嘛，咁你坦白讲而家大家消费模式都系啦。资讯 实在太方便啦。 同埋好多时候你上网系应该平过铺头嘅。咁你大概你上网睇过啦，咁假设唔知咩拍卖网嗰啲啊，睇一轮之后咁OK， 大概个价系嗰个价钱㗎啦。咁你去铺头买，你预系贵少少嘅。即除非你一系就唔怕大费周章，又约个卖家出嚟，又唔知喺边度交收诸如此类啦。咁如果假设你唔想咁大费周章，你想出去去嗰啲铺头啊商场买嘅话，咁你预系一定贵少少㗎啦。咁当我去买嘢嘅时候，我就会咁啦，行入间铺头嗰度，个价钱系我预算范围以内嘅，合理嘅，就算可能系比真系你见过，可能喺网上面见到嘅系贵少少嘅，唔介意买。 哦， 因为嗱，点解咧？你计翻条数，可能你特登走去搭车去翻唔知边一度，又用过多啲时间去即系买嗰样嘢翻嚟，其实你计翻条数系喺翻度 嘅，差唔多， 真系差唔多嘅。即系嗱，所以你要识得去咁样买咯。咁你有啲人咧系可能系佢隔完之后，可能行咗三四间啊，四五间啊，咁嗱，变相我有啲女仔朋友最兴噶啦，系啊，佢买嗰样嘢， 我都系啊， 佢买嗰样嘢咧系平咗，但系佢使钱系多咗，点解咧？因为首先，佢喺揾嘢过程入面，佢发现原来有其他嘢，氹下氹下又话 趁下又好似 OK 喎，又唔知买两样嘢啊三样嘢有啲咩优惠啊诸如此类嗰啲。咁行完一轮出嚟之后，我话你原本唔系话想悭钱或者买嗰样嘢嘅啫咩？咁但系呢样嘢抵啊嘛。 咁啱呢度又做紧特价喎， 系 咯，买咯。 咁所以你一听到佢咁讲嘅话咧，咁最后屘计翻条数，佢买嘅嘢系，可能系净系以嗰件嚟计嘅话，平几多咧？可能平过一个几毫，咁但系佢使嘅钱可能多嘅，咁所以呢一个即系我谂大家有时候消费真系要留意。 系，咁但系我想问你啦，即系例如你买嗰样嘢，你去同一间商场行啊，你见到合心水啦，价钱亦都系预算之内，即刻博取买咗。咁但系如果你行多三四间之后，你发现，咦？同一样产品点解居然平咗成五六十蚊咁样，你会唔会即係有时会见到呢啲抌心口嘅场面呢？ 咁梗係会啦，唔通同你讲话好爽 嘅次数都 好爽呀，我买贵价货呀，咁唔通咁咩？ 早买早享受。 但係咁样样，因为有时候真係 真係唔好彩係咩呢，你我啱啱喺二楼买完，买完之后跟住行上三楼，即係諗住係阿秦哥夸嘅啫，睇下其他嘢嘅啫，咁啱见到同一样嘢就係平你几廿岁，同埋有好多时候都係㗎，即係你真係㗎喎，有时候你行商场嗰啲呢、你行上一层或者行去啲細铺位呢是平啲嘅。 係呀、 啊。點解呢，因為嗰度嗰啲鋪租平啲㗎嘛。即係佢又要吸引多啲人上嚟呢，可能個價錢位係比起啲旺鋪嚟講呢係平少少嘅。嗱一係你就知訂，你知訂意思咩，我去開知道嗰一間係會平啲嘅話，就直接唔好嚟鏟上去嗰度買啦。咁、但係我都試過嘅，因為真係唔知訂㗎嘛。咁你行完二樓即係行上三樓，你發現喂、同一件商品就是真的讲緊几十蚊嘅差距喎，嗱假设我买嗰样嘢300蚊平几十蚊好夸张㗎喇喎。 咁 係。咁你即係你冇可能唔抌心嘅。咁但係呢我又会同自己讲啊，经一事长一智，下次点样呢就係你买完嘢之后此地不宜久留，快啲走。即係我会咁样同自己讲喇，係买咗开心就得啦。因为呢个其实我觉得系一个消费心态。呢、个咩心态呢，转头返嚟讲。休息前呢我就即係讲开一个所谓嘅消费心态啦。即係我觉得做人好开心嘅啫。点解你想买嘢，因为你觉得你拥有嗰样嘢你会觉得开心嘛，係咪咁啦。所以我就以呢个目标为一个嘅重心去买嘢嘅。即係无论嗰样嘢係咪买贵咗都好。总之头先我讲过啦，第一样嘢就係你係喺你嘅预算范围以内去买㗎嘛。你有个谱㗎嘛。有啲人甚至乎我挨炒价去买嗰样嘢，但系点解都会去买啊？因为佢都系你嘅 budget 范围以内去买嘅， 同埋你嘅心头好啊。 冇错，咁总之你其实你预咗，我系觉得呢样嘢值嘅，咁你先至会买噶嘛。咁当我买咗呢样嘢翻嚟，你拥有啦，咁其实我觉得已经成件事系 complete 咗啦，因为你嘅目的本身就想拥有呢样嘢嘛。咁而最后尾你拥有到佢嘅话，其实我觉得你应该要享受嗰一刻咯，而唔系喺度再喺度，哎呀喺度烦紧，死啦！我系咪买贵咗啊？哎呀呢件嘢系咪唔值噶啦？如果你系会咁样，我一开始你就唔好买。嗱真系、哦，一开始嗱，你要烦呢一个位嘅话咧，就系当你喺度揞紧荷包、笃紧条数十五、十六嘅时候，即系觉得哎呀，都系唔系好肯定值唔值、哦，咁我就索性唔好买住啦。你再摊下，因为嗱，的确。呢、这个可能系一个消费冲动嚟嘅，而我真系曾经经历过好多次，我而家都经历紧啊。 所以你车尾箱嗰啲玩具， 唔系嗱，我最近经历紧嘅系咩咧？最近而家你知即系啱星期一同阿生都有讲噶啦，即系呢一个任记咧，出咗呢个 Pokemon Let's Go 啊嘛。 你谂住做训练员系嘛？ 系啊，喂，咁我身边真系好多朋友，即系又话呢个系二十年前嘅情怀，有呢样嗰样，即系你知，因为 Pokemon 系真系陪住我哋长大啊，尤其是呢时候。玩个 Game Boy 嘅话， 出嚟啦，比卡丘！ 系啦，咁啊，今次咧即系任记啊 Switch， 佢咪出咗个新 game， 咁佢话好有当年嘅味道，但系又加入咗好多新嘅元素。咁嗱，因为我自己本身系冇 Switch 嘅，咁我就喺度谂啦，哇，咁我买唔买咧？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无啦啦，即系你俾二三千蚊去买部机，买埋只 game， 好啦，都唔紧要。最惨嘅就系买咗翻嚟，我惊我自己又唔系真系玩，即系喂，有啲时候你买翻嚟系因为个潮流效应，周围都有人做训练员，咁你唔系唔做啊嘛，咁你咪 out 咯，咁即系可能会俾人咁样样话，哇，你仲话你打机啊，哇，唔系啊，哇，咁嗰啲咧，咁于是乎我又真系有十五十个摊问题，就系我真系惊我买翻嚟我唔玩， 俾你个仔玩咯。 更加唔得嗱，就系、是、呢个而家， 因为 另外一个问题就系咩咧？我部机又唔可以喺我屋企出现， 吓、 啊，即系嗱，就算我老婆知道都冇问题，但系我唔可以俾我个仔知，因为佢见到，因为佢知系咩嚟啊？因为我有个亲戚系有呢部机嘅，咁咧佢我个仔其实熟呢部机咧，唔系我个仔熟悉呢部机多过我啊，咁当然有拗过我买，咁我梗系唔制啦。咁但系问题系，就算我真系买咗之后，我都唔可以喺佢面前玩呢一部游戏机。咁所以呢变相就好尴尬啦呢个状况。咁我即係思前想后都喺度即係哎究竟买唔买好呢，即係咁但我以往经验我真係试过好多次。我发现呢当你即係沉淀咗即係忍手唔去买之后呢，咁你过咗若干时间假设下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如果你都发现我真係仲係好想买嘅话，咁你真係想买呢样嘢啦。我觉得咁贵一贵 如果你负担得起嘅话都可以买。咁但我发现有多时候就係、是、呢当你过咗两三个礼拜之后你就发现啊其实我反而想突然间身痕系想使钱喺买其他嘢上面。假设好似 Winnie 讲话哎买其他玩具啊出咗唔知咩 figure 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唔知咩模型啊咁。咁、你发现对于嗰一样嘢冇咁追求嘅话即係嗰一个就真係冲动啦。咁我发现我曾经有好多次都系因为咁样而成功脱险嘅。咁、当然都有好多时候就系成功就跌入一个嘅坑喺一个陷阱入面啦。咁但系即系啊有跌倒嘅时候但系都有顺利过渡嘅时候嘅。 咁但系你讲呢个就系即系消费心态上面要三思而后行我都同意嘅。因为我记得有一个法师曾经讲过即系点样去断舍离呢就系当你好想买嗰样嘢嘅时候你諗到第六次你都仲系想买嘅话呢咁即係代表你係觉得真心想要因为嗰六次其实头嗰五次呢你都仲系諗緊啊需唔需要啊价钱上啊等等咁唔好理话会唔会错过咗你嘅心头好啦咁但係真爱就可能系喺你六次嘅思考入面仍然想得到嘅话咁呢个先至系咁但係人生有好多时唔系淨系买唔买嗰样嘢㗎嘛例如转唔转工好啊同呢个男朋友好唔好继续一起落去啊结唔结婚好啊呢啲其实人生嘅一啲决定呢好多时我哋分分钟呢就系太过思前想后三思而后行但是往往呢就会错失咗个时机㗎喎。 但你头先讲首先我要搞清楚件事先。 是点呢 喺再讲之后嗰啲之前你讲嗰六次呢我觉得其中一个重点系嗰六次嘅时间距离系相差几远。即系如果你讲緊啦 即系行咗六次嗰个铺位同一日入面嘅。 唔系即系你一分钟諗六次喂其实我话俾你知系冇分别。因为你六次你问自己六十次啊一秒钟问自己一次。我话俾你知你都同自己我真系好想要喎、啊。我已经问了自己六十次我都好想要喎、啊。咁嗰六次其实系应该拉长有一个时间性嘅即系唔系讲緊短时间之内问自己六次啊。 但系同一个铺位你行六次你都攰啦系咪先。 唔系㗎你我话俾你知啊你如果。 狂热嘅爱， 我话俾，因为我真系经历过，当你有一样嘢好想拥有嘅时候咧，你会好似冤魂咁样缠住嗰个地方萦绕住，都唔肯离开噶。我因为我啱啱我都话我啱啱我想买游戏机，我都试过好几次，我谂个老板都望住我，佢做乜成日喺我铺位面前出现嘅？ 先生，你肯行入嚟买未啊？ 佢又觉得你唔系帮衬。就过主啦，即 系 可能都系讲呢一啲噶嘛。咁但 anyway 啦吓，咁嗱，但系翻去你讲的确系，我认同嘅就系、是、喺我哋人生入边咧，买嘢算系一啲比较鸡毛蒜皮一啲啦。 当 然嗱，除非你讲系买楼嗰啲啊，就不能即系 一概而论， 一概而论啦，系咪先？咁即系如果你讲紧即系可能普通平时日常生活，你买卷厕纸嗰啲咁啊，即系鸡毛蒜皮啦。咁但系如果我哋讲紧嘅即系可能即系大范围一啲，即系你讲紧嘅可能由你读书开始揀学校啊、到跟住后屘你 读咩科啊， 读咩科啊，转工啊，搵咩工作啊，第时你读大学嘅时候选咩科，因为都影响住你第时出嚟做乜嘢嘢噶嘛。咁啊，跟住可能你另一半啦、啊，即系呢一个你同唔同佢喺埋一齐啊，同佢喺埋一齐之后同唔同佢分手啊，结唔结婚啊，咁啊呢一啲决定咧都系唔容易做嘅。啊，转头翻嚟我哋又可以即系大家研究讨论一下。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啊，头先我哋啊新闻之前就讲开啊，人生入边咧，即系做决定在所难免。咁有时候你做一个决定，影响嘅唔单单系自己，甚至乎系身边嘅人啊。即系好简单，举个例子，有一个人同你表白，话想同你喺埋一齐，接受唔接受咧？咁咁，我觉得男同埋女咧喺呢一方面嘅取态系几唔同嘅。即系男嘅咧，可能会系即系要思考嘅时间咧。是会短啲嘅即係基本上。 死去马先啦。 係啦即係瘦同埋唔瘦好简单嘅啫。即係你好清晰嘅。你唯一求住嘅就係我点样去拒绝佢嘅啫。咁但係女仔可能就唔係諗多好多嘅。 係呀、真係。 即係佢会睇多好多嘢呀、即係除咗係纯粹自己嘅感觉之外又会諗下係咪适合呀、即係大家有冇发展嘅空间呀、 睇下佢身家有几多呀、 即係好多嘢啦。 平时啲身家会唔会好多呀、 睇下咪一潜力股系咪咁样啊？ 系啦，仲有佢屋企人会唔会唔接受我啊？ 咁但系有时候好似头 长寿 Winnie 啊，休息前有讲啊，谂咁多，最后咩就咩咧？错过咗一个时机啊！即系所谓咩啊？嗰啲叫咩啊？苏州过后咩啊？ 老艇搭 老土都要讲一句啊！真系唔系讲笑啊！即系因为有时候真系我即系身边都有女仔朋友试过啦，读书阶段都听唔少啦，即系而家咪饮恨咯！即系点样样咧？就系话，唉，曾经何时啊？边个追过我？我就喺度谂耐咗一阵啫。跟住点样样咧？ 佢就拣咗我师妹啦， 拣咗阿 Mary 啦，咁样样。咁于是乎咧，到而家今时今日出嚟食饭嘅时候，都仲会讲啊，因为人哋阿 Mary 嫁得好好啦嘛，已经。跟住就喺度怨啦，即系自己就虽然嗱，的确，尤其是咧，好多我身边呢啲女同学咧，出嚟系事业有成嘅，咁但系咧就会开始觉得，唉，我虽然即系事业系唔错， 样貌都捐好， 样貌佢哋。通常都即系主观性地认为自己系捐好嘅、哦、，OK， 系啦。咁嗱，跟住咧就会觉得点解我咁靓，因为又冇人拣，即系会有呢一啲啦。咁嗱，呢啲情况出现之后咧，就会开始想翻当年啦、 嗯。 其实我系咪中间都错过咗好多一次嘅机会咧？咁样样。咁嗱，呢一啲位追溯翻，其实我就觉得无补于事嘅。咁但系喺过程入边，我哋系咪可以学习到喺嚟紧？如果仲有一啲机会嘅时候，当你去做啦，咦？嗰、那个思考时间系咪唔好拖咁慢啊？系咪有啲位即系要果断啲做决定，但系又唔好做一啲决定令自己后悔咧啊？ 系咁，所以其实我哋好多时咪话要靠直觉要谂啊，成日而家唔系好鼓吹啦，就话要谂过、度过、比较过，即系唔好用即系爱情呢啲就比较难计算啦。即系例如 A 君定 B 君咁样，我哋好多时就会用一啲所谓好科学嘅方法计算啊。A 君咧个性格咧就点点点，人品又点，仲有啊收入啊，对我好唔好啊，等等等等。好多时我哋会列出嚟咧，要谂住做一个好理性嘅比较分析。咁但系好多时就忽略。就是要问自己想点，咁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边一个，这个会不会是往往大过我睇呢两个人嘅条件系点样？因为好多时即系女仔嘅话，更加大嘅情况就是其实我之后嘅生活会唔会好啲呢？但系最尾呢，好多时又系话，例如我揀咗一科嚟读，最尾咧又唔系自己喜欢读呢一科，咁呢样嘢就系因为太过。介意或者太过着眼于所谓的这些数据价值，但人生有很多东西不能够这样量化的嘛，即是喜欢的东西，那没有说分哪个多一点哪个少一点，所以最后唉，咪又是跟回自己的喜好啊，即甚至反而是安个理由给自己，其实我喜欢画画，那我做画家咯，那我喜欢 B 君，那我就选 B 君咯，很多时候就不要用这些去称呢，称不到的，永远都是。 但最怕是什么呢？你刚才讲出一个重点，就是最怕现在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想点啊。即是你明白吗？因为我们现在即是由我那代都是地啦，即是讲紧即是80后啊、即是都是地，就是什么意思呢？转 不转行啊？ 不是，即是我意思是说很多东西已经是你不用自己去想啊。 哦。 家人帮你安排好啊嘛。即是意思就是说啊，究竟你自己鍾意啲咩嘢，想做啲咩嘢，可能喺嗰个过程入面你爸爸妈妈已经係帮你揀咗㗎啦。咁到咗你出嚟之后，你识唔识得再为自己去挑选你自己所谓鍾意唔鍾意嘅嘢呢、 嗯、 因为头先阿 Winnie 讲嗰样嘢呢係啱嘅。即係话如果你知道自己需要啲咩嘅话，你咪尽力去争取囉。纵然你失败咗都好，但起码你争取过嘛。咁你失败咗，你争取过，争取唔到唔紧要㗎。你照样都可以返返嚟踏实地过返一个大家大众嘅生活咁样。的确系可以系咁。但好多时候就系、是、究竟我想争取啲咩，最惨就大家唔知道自己想争取啲乜嘢嘛。咁所以反而调返转呢，我有时候觉得呢，而家今时今日科技咁发达呢，真系你写个手机 app 出嚟呢，就系、是、帮人哋去揀。嗱、我真系话 你。如果揀错咗咪会赖晒个 app 囉。 嗱，因为我想话俾你知系点样呢，其实我觉得好危险嘅呢一样嘢系，的确系好危险嘅，即系好似你最近睇嗰套叫做《逆向有拐》啊，成日都讲嗰个咩所谓嘅大数据啊嘛，即系因为而家简单嚟讲，一个人你嘅喜好、你嗰个嘅个性，全部都喺你平时用电脑入面。一啲嘅选择啊，或者你平时搜寻嘅喜恶啊，其实记录低㗎啦。即係简单嚟讲，边个最认识你呢？ Google。真係嘅，Google 最熟你㗎啦。因为你諗下，有时候你真係喎，你撳 YouTube， 你撳 Google， 你 search 一啲嘢出嚟嘅时候，佢通常弹一啲系咩呢？佢会筛选咗。 你喜爱的。 係啦，佢弹一啲你最想睇到嘅嘢，务求要你长时间坐喺部电脑面前望嘢嘛。嗱，咁你如果用呢一个逻辑思考去諗嘅话，即係话 佢最清楚你，即係知道你鍾意啲乜嘢嘢。咁如果假設你揾佢幫你做決定，仲計算埋你平時啊，你即係嘅能力啊，你嘅 ability 喺邊一度？咁嗱，真係有可能係我寫個 app 出嚟，入曬你啲 data 落去啦，你嘅學歷啊，你嘅 ability 啊，你識嘅嘢啊，跟住因應你嘅喜好，最後尾得出一個答案就話，不如咁啦，嗱，你如果要翻工嘅話，你應該做呢一類型嘅工作。跟住如果你要择偶嘅话，你应该揾呢一个类型嘅女仔，甚至乎再进一步咩呢，我帮你 match up 埋。即係意思就係话直接帮你去 contact 嗰间公司啊，有个咁嘅人，佢需要一个咁嘅职位。我跟住呢係即係 speed dating, 即刻帮你速配一个女仔啊，其实呢有个咁嘅男仔几适合你嘅，大家 match 过啊，配对过，应该你同佢系几夹嘅。嗱，如果你个 app 可以做到咁样嘅话，咁就发达啦。我同你又諗到条商机出嚟啦。 咁就等你即系突好呢一个 app 嘅时候，我再入股参与下。咁但系而家未有呢个 app 啊嘛。 其实真系唔远噶啦，因为话俾你知呢一个数据咧，基本上已经喺度，只不过有冇人即系将呢样嘢统一去做啫嘛。嗱，基本上你话 speed dating 嗰啲，其实讲真睇英国剧啊 ，Black Mirror 都有啦，系咪先？呢啲咁嘅 idea， 跟住你话呢一类科技有冇，梗系有啦。只不过就系话，究竟有冇人将呢啲嘢统一埋，做一个佢所谓叫做一条龙嘅服务咁解啫嘛。 系，咁但系问题就系而家未有，咁好多时我哋而家就系企咗喺度，哎呀，究竟做好啊定系唔做好咧？但系当你去到谂紧犹豫嘅时候，咁你不如做咗先啦。因为当你唔去咁样即系继续去谂落去嘅时候咧，好多时一系好似机会就咁就走咗啦。二嚟就系当你就觉得后悔嘅时候咧，其实你想翻身再转头拣咧，都未必有呢个机会。所以好多时即系一啲我哋成日睇一啲成功人士嗰啲决定咧，佢哋未必所有嘅决策咧都系啱嘅。咁但系佢拣完之后，佢冇后悔之余，佢喺一路错嘅选择入面咧，不停咁修正，令到自己咧可以翻去自己想要嗰个方向。其实所谓嘅决定唔系话你会唔会后悔或者。你而家呢个选择同之前或者另一个选项会唔会系有出入啊？我系咪拣唔到一个最好嘅选择啊？咁反而系你去到选择咗之后，你个心态系点样对待佢？就系、是、你点样去继续去一步一步做到你自己最想做嗰个样嘢，先至系最重点啊！ 其实系嘅，即系嗱，我认同嘅，即系头先我啱啱都想讲就系话有咁嘅大数据，就咁听落去好似系几唔错一件事。 系， 但系个危机咩咧？头先我讲话好危险嘅呢样嘢，可以系因为慢慢就系咩咧？你会少咗一个咧自己独立思考嘅能力，即系头先我都讲过啦，喺我哋八十后嗰代可能都开始已经系咁噶啦，啊爸爸妈妈帮你安排晒嗰时候未有啲咩科技嗰啲咧，帮你去筛选，唔知你啲起户， 唔使爸爸妈妈 系啦， 庙街嗰啲啊， 系啦，咁嗱，但系而家就唔系噶啦，而家基本上真系个数据可以话到俾你知，但系慢慢就可能剥夺咗你自己个思考，个独立思考啊，自己认识自己嗰个嘅能力同埋机会，咁嗱，跟住头先 Winnie 讲嗰样嘢就系啦，其实有时候你做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咧最重要嗰样嘢唔系个结果，即系唔系第一下系咪即刻就令到你可以一帆风顺落去，系当你做咗决定之后，无论啊之后发生咩事，顺境同埋逆境都好，因为你嘅决定已经做咗啦嘛，即系简单嚟讲三个英文字 make it work， 即系你点样样可以令到你当初做咗决定或者个目标继续实践落去，令到佢成功，即系无论你讲紧嘅系你同一个另一半啊，一个你中意嘅人喺埋一齐，初初识佢嘅时候女神，但系后屘你识到佢之后，同佢相处咗之后咧，你发现原来佢好难照顾，好难去处理 嘅。港女， 港女啊，我唔敢用呢个字嚟贬义啊，香港嘅女士啊， 公主病啦咁。 系啦，咁嗱，即系当你发现嘅话，你都要谂我点样可以同佢继续相处落去咧？咁啊，再者落去都系啦。其他你讲紧就无论系做嘢又好啊，读书又好啊，你选科，咁啊有啲情况之下，你当初拣嗰科，喂，真系可能。唔系你最中意嘅，但你都拣咗啦。咁系唔系中间跳船做其他嘢咧？定系你谂下啊，我可唔可以将呢样嘢衍生出嚟，令到自己又唔会学过嘅嘢废咗，但同时之间亦都可以将自己嘅兴趣摆落去咧？咁啊，就系翻嗰三个英文字度 ，make it work。 胡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咁今晚咧人生两难题嘅时间又到啦。 系，咁我哋今晚经过咗咁多思考啊，究竟要即刻决定啊，定系三思而后行咧？可能对于今晚呢一个人生两难题个决定个速度咧，可能会快少少，会唔会咧？咁就讲下今晚呢一个咧，都几似啲剧集情节嘅，就系话说。 阿乌巴巴里咧就已经啊时间飞逝啊，你个仔已经长大成人，去到适婚年龄啦。咁、有一日咧，你个仔就带个女朋友翻嚟食饭，咁但系咧，其实，唉，呢、這、一个女仔啊，我都唔系咁中意。咁但系你个仔又认定佢又冇办法啦，咁啊食饭啦。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前嗰排咧有好兄弟就约你食饭，就醉下旧，就原来呢个好兄弟咧曾经就救过你。咁你嗰阵30年前就讲过，我为咗要报呢个大恩大德。一系咁啦，如果大家将来生嘅小朋友一个仔一个女嘅话咧，咁咪就对亲家嚟报答你呢个大恩大德啦，咁样。咁到最尾，而家对方真系有个女，真系同你讲，喂，不如我哋都仔大女大啦，会唔会找下数，你倾下呢头婚事啊？咁样。咁作为爸爸嘅你，准老爷嘅你，佢应该安排边一个同你嘅仔仔结婚呢？而呢个仔仔又系好听你话嘅。 哇，其实嗱，坦白讲啊，我就即系因为不嬲都相信自由恋爱呢一样嘢嘅，即系我又觉得个仔嘅幸福咧，就理论上我爸爸就唔应该干预太多嘅。咁啊嗱，你头先讲嘅呢一个状况咧，其实我同我太太都有经历过噶啦。 哦， 因为当我仔同我讲啊，佢读紧幼稚园高班，咁啊同我讲话，爸爸，我要同阿边个边个结婚啊，咁啊第时我哋会搬出去住嘅，咁你赚多啲钱养自己咯。 佢已经安排好埋会搬出去住。 咁我话吓，点解你一定要搬出去住？咁结婚就一定系出去住噶啦。跟住佢仲安慰我话唔紧要嘅，我会得闲翻嚟陪你饮茶嘅。边个埋单呢？答唔到啊，到时候我请 ,OK, 冇问题。咁但係佢已经讲到咁啦。咁啦，跟住我真係喺呢一番嘅对话边有同我太太商量研究过。我话其实如果第时假设我哋个仔真係拖住一个女仔返嚟，而呢个女仔的确可能啊唔係咁鍾意嘅话，我哋会点样嘅态度呢？咁其实我太太同我都好认为呢，我系冇所谓。即係我系摆到明嗰啲呢系坐喺隔篱 sofa 咧，撩晒牙，照样自己睇电视、睇报纸嗰啲咧，系唔理嘅。即系可能啊，有时候我食生果啊咁样嗰啲。反而我太太咧，就可能因为毕竟你知啦吓，婆媳咧就永远都可能系一个世纪嘅即系大难题嚟噶嘛，系咪先？咁仲要系如果假设个媳啊系唔识取悦个婆嘅话咧，咁、就可能好大件事。咁所以反而其实如果你问我，我最头痕系咩呢？我系谂点样招呼我太太啊， 对付 多过系招呼我个仔嗰个嘅女朋友咯。嗱，咁而翻翻去头先你讲话，即系假设我真系哇呢一、這个 报答恩公， 即系去到你讲紧话就系话，哇嗰啲咩咩我哋约定咗啦，第时咧如果咩 一个生仔一个生女，啊、我哋就做亲家啦。 哇呢一啲我 咁娘屎嘅情节真系 我听到都惊，我谂我冇可能讲出口添咯，系即系因为你头先你个两难题嘅设定系我会做一件咁嘅事先啦，因为我绝对冇可能会做一件咁嘅事。 系 咁，但系 let's say 我真系做咗一件咁样样嘅事都好咧，其实我谂。我真系唔知道可以点样样去同个仔讲， 系嘛？咁但系假设如果呢一个所谓嘅准新抱啦，一望你就知道唔对路，因为咧你觉得啦，或者思疑佢应该喺度呃你个仔嘅钱，系、觉得真系呢个女仔真系唔系好对路、啊。咁与此同时，即系另一边厢就系有套亲事又话要倾啦，咁样，咁你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一单嘢咧？即系见到摆明呢一个女朋友系呃你个仔钱噶、啊。 咁我首先觉得都欣喜先啦，因为我仔有钱俾个女朋友呃啦吓，第一样嘢就吓、 可以请你饮茶啦， 系咯，照计应该请我饮茶就冇乜难度嘅。 系 咁，而第二样嘢就系、即系嗱，当然有时候你又话可以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嘅。咁但係边个系旁观者，边个系当局者呢？即系可能我哋嘅当局者嚟㗎喎。我哋一心认为可能啊，即系啊女朋友系呃个仔钱喎。咁、所以嗱，我觉得即系去到呢啲位呢，你只能够系即系观望喎、即系真系到你留意到啦，你极其量系可以提点下㗎啫。但系你即系提点仲要系好婉转嗰隻喎。即系你唔好同个仔讲话睇住人哋呃你钱呢、咁嗰啲哇，你諗下个仔即系佢几难堪先得㗎，系咪先。咁而你即系话去到要即系同你个朋友 点样处理 咧？其实讲真，因为首先最大问题就系点解我当年咁少不更事，同人哋立咗个咁嘅约？ 嗱，呢个好无知，救你一命啦！ 喂，咁但系救你一命有好多报答嘅方法啫，你唔使牺牲个仔嘅幸福噶嘛？咪即系嗱。 反而你以身相许，即系我自己，我不如我以身相许，我委托俾你啊，咁都合理过你牺牲你个仔啊嘛，而家系咪先？ 咁但系你两个男人，你又唔系中意男人 嗱、啊，但系首先我想话，因为就算你讲话以身相许，我都系用紧我自己啊，即系我讲紧呢个决定，我可以 牺牲都系我自己， 因为呢个决定系我自己，我可以做，因为我啊嘛。咁但系而家你讲紧系我用我个仔嘅幸福嚟去填我嗰个嘅，即系我欠佢嘅恩情、哦。咁我觉得就好唔 make sense 嘅。咁嗱，所以真系如果去到咁嘅情况之下，你系好难推甩嘅。嗱，假设如果个前提就系我系嗰个信义行先嘅话咧，其实你系好难，你系好难推嘅。喂，当年你应承咗我救过你嘅、哦， 而家我女嫁唔出，咁点算啊？ 冇办法啦，我个仔就唔会噶啦，我娶。 就我同我老婆离婚娶咗佢， 唔系介唔介意做个妾侍啊？咁笑笑口，笑骑骑咁，我唔介意娶多个噶，嚟啊咁样咯。 哇，真系正常，所以即系讲承诺嘅嘢，真系唔好下爬轻轻。哇，所以你影响嘅唔单止你自己，仲有你个仔同埋你嘅后代啊。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